太中医的结论是都对都有效，因为泻心火的药用来泻肝火，在中医的原则上是对的，因为心是肝的儿子，所以泻母不如泻子，所以泻心火肝火就会被抽掉。所以你用张仲景的三黄泻心法，或者是十方世界的泻肝火的法，可以说都对啊，临床疗效也都还蛮好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关格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同学不必去背这个方，但是至少要知道一下这件事，因为关格历代能够治得好的方子不太多。关格就是说，这个人啊，上面吃不进东西，下面大小便出不来。那一般看到这种关格的状况，都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大概没办法活下去了。《黄帝内经》写那个脉象都写得很可怕啊，什么上面的脉冲上来，下面的脉掉下去，然后就是整个人都上下都离脱了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古医方派对于关格这个东西都很怕的。不过呢，父亲主派、陈氏祖派他们就认为关格这东西可以有一条路去处理，就是这是肝胆之气的问题，因为肝胆之气卡在那边，所以人才会关格，所以他们有一些方啊。那当然父亲主派是多一个方，是什么阴阳水啊，就生水熟水倒在一起然后喝了吐。可陈氏祖下面那条就否定了，他说你什么都喝不下去了，一天到晚喝什么都在吐了，你再喝一个阴阳水再吐，有差吗？就是他说这个啊，好像不太需要这样。但是至少这个就同学有一个印象，就是肝胆之气郁结这件事情跟关格会有关系。不过吃不进东西，像小便、大便、小便都出不来，这种关格，各位不要跟肠梗阻搞混哦。就是肠梗阻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肠梗阻的话，我比较赞成用张喜纯，民国初年张喜纯那个芒硝煮萝卜汤的那个方法。那以后讲到承气汤的时候，会再分享那个方子。那再来虚劳发热其实就是一个补中益气汤的结构了啊，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。那发热到太严重，就是发热到血分的话就单支逍遥散嘛，就加味逍遥散。发热到骨头，那就这个十方的话是叫那个结构啊，什么鳖甲啊、知母啊、青蒿啊、牡丹皮啊、二黄，那是柴胡清骨散啊，那是知道一下就好。那后面这个两个方子啊，这什么阴虚火动啊，什么什么，这个就同学参考一下就好。那还有这个，从前我们在讲到那个，有些人他的病是白天比较严重，或者是晚上比较严重。那个方子我也选过陈世铎父亲陈世铎的方给宠同学嘛啊，那那个我就没有再讲里面重复了。不过那个基本上他也是有一种，也用柴胡啊，什么鳖甲，也有一点关系到少阳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课，刚刚我们上过的课呢，就是内容。细节同学可能不必记，反正临时需要再来翻嘛，再来翻书都可以。主要是我们大家知道说，肝胆之气郁结不通的时候，它可能关系到这么多的事情，就是吃不下拉不出来也有可能有关系，那肠胃不舒服也有可能关系，吃饭就拉肚子可能有关系，然后全身痛也可能有关系，发花痴也可能有关系，虚劳也有可能有关系啊，就是左胁痛啊，还有什么什么淋巴啦，什么乳房啊、五十肩啊，都有可能关系，就是这一整串的可能的相连的点，那至少我们有一个印象啊，那我们下一堂课就可以回归正轨啊，继续上伤寒的情况。